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在年关将近的日子里面，估计很多人在这个香港啊，如果准备回家的话，都在考虑着挑选的东西呢。我这两天啊，就在家里附近的这个商场 买年货， 对，也算不上年货吧，回家的这个礼物啊，有的时候给这个家人或者说朋友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看一边啊是有本地的居民抗议水货客啊，这个说水货客天天挤占了这个香港的这个火车站啊，还有这个过关的通道，还导致本地的妈妈买不到奶粉。但是啊，你一进到这个商店里面啊，你发现这个营业对 你 的这个态度非常不一样。我开始都没有期待着这么一出，我就是在已经买完东西，我这个我不是倒奶粉的啊，我是真的是给朋友带两罐奶粉， 自用 自用买奶粉。哎，然后那个售货员态度非常好，说哎呀这个啊朱先生啊，还要不要多买两罐啊，你看你有这个代金券，我送你个什么东西吧。哇，我都没有主动要求这个什么，真的就是服务非常好。然后 你是讲普通话的， 哎，我跟他讲广东话吧，不过他应该听得懂我是这个我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口音啊。但是我就是我当时就心里就在想啊，我就想真的要是水货客到这个店里来买东西的话，应该对于这些店员来说他应该是非常欢迎的。 对， 而且他这服务态度非常的好。 最近香港的新闻不是说要把它列为那个储备商品吗？ 对，要把奶粉啊， 对， 奶粉 一定要保证这个港妈手上一定得有。 然后今天早上 内地客给抢光， 一上网就看到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个网站上面有一条这个 petition， 一条这个请愿啊，来自于香港的，上面就是说香港的这个婴儿配方的奶粉啊，告急，这个向美国政府请愿，说希望那个能够出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我在想这个，然后他的 这个 对他的那个每一个白宫的网站，他会要求，比如说你要求到10万的这个签名，10万的签名，他才构成一个他会正式来考虑的。目前为止，大概有6000不到的这个签名啊。然后呢？我就注意到它的这个分类啊，叫做 foreign policy， 它是属于美国的外交 层次。 但我在想啊，好吧，那就算奥巴马看到这一条这个香港奶粉告急的这个请愿之后，他能够调动航空母舰运一些这个奶粉到香港， 空降一些奶粉。 哎，你说到这个走私哈，就现在水货客不是一直在争议吗？到底算不算走私？而且一个也是不仅仅说他怎么样去侵占了这个香港港妈的香港人的利益，但是光就他这个是不是构成犯罪，一开始呢也是很多的争议。不过在前两天有一个案子，就是空姐代购案， 没错， 这个案子呢其实已经是二次判决。就是还是 二审 还是这个空姐呢是给判了11年 重判， 重判。所以很多网友呢就觉得，哎呦，这个怎么判的这么重啊？你看哪个贪污犯贪污那么多钱才判10年，为什么一个代购你就给他判了11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空姐呢，她的名字叫做李小航。那其实她的正式的介绍啊，我注意到她的父亲在网上也是强调，她其实是一位离职空姐。 对， 她在进行这个代购，对，以前是海航的一位空姐，但在进行这个代购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她已经不是一个空姐的身份了。那么她这个根据检方提供的这个指控呢，她逃税的金额啊，这个超过了，是达到113万人民币，113万人民币，然后以这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啊，作为一个主要的理据，判了11年。哇，大家说这个，你说淘宝上你一搜这个代购的网站啊，或者说一搜空姐代购，这个有人提供数据，就是说涉及到10万多人，你就从事这个行业，还不说买这些东西的，买这个，我想这个大家买的是更多了。 对。 但是这其中一个人抓到了，就判了11年。那但是淘宝上今天这个网上空姐代购的网站，这样都开得好好的， 还有200多家呢。如果你 对、 我打关键词这个空姐代购，就还有272家的店铺啊。早上刚搜到的。不过他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呢？就是以这个走私普通货物罪，就判处这个李小航是有期徒刑11年，罚了50万块钱。 对， 还有这个 楚某，就是这个楚子乔吧， 他另外的案件 另外一个连带的， 对， 他呢是在韩国三星一个高级工程师，就专门在韩国呢是提供这个三星的他内部的一个账号， 嗯， 就是你在韩国 的 免税店里面去买化妆品，他们主要经营化妆品嘛， 对， 这个总店呢其实他们自己是身在北京， 嗯， 在网上是开了好几家店， 对， 开的那个店呢主要就是卖韩国的那些免税的化妆品， 嗯， 因为他最初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概情节的介绍哈，最开始呢是认识这个这个姓楚的那个人的女朋友， 嗯， 然后就觉得哎，他那儿货源挺丰富的，但是中间有一段狗血的情节啊，说到是这个两个人失恋了，好像他女朋友把他那个姓楚的那个先生的钱给骗了，于是这个楚先生他整个人非常情绪低落，然后那个李小航就跑去韩国安慰他，好像就因为安慰那次就觉得哎，这个人靠谱可以信任，于是呢就把说哎，我这个韩国的那个内部的号可以给你，就将来你要去韩国这个免税店里进什么货的话可以就用这个账号，就是我们就非常的又划算又方便了，于是两个人就这么样给那个成了一个小组了，成了一个联盟，就再加上李小航自己的男朋友，所以他们每次这个储到大概的一定金额可以抵消他们往返北京到韩国的那个机票钱， 嗯， 李小航就从北京飞到韩国去进货了。 所以这个里面就大家就是说，那李小航他不是一个在职的空姐啊，我也在想他不是在职的空姐，他怎么样把这个货物啊，这个韩国免税店里买到的东西从韩国带到中国来，那根据目前这个李小航的一个自述呢，他说他是等于说要看看这个量大到足以支付他自己的机票钱的时候他才会单独跑一趟， 嗯， 但是说实话你结合这个淘宝店上很多的实际情况啊，都是声称说哎，我就是一个空姐啊，声称很多人还把自己的这个空姐的资格证包括这个身份证，还看到有香港身份证的，嗯，就是全部都贴在网上，哎，就说我就是空姐，我每天都来回香啊，我每周都来回香港， 嗯， 那我就是可以带，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里面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啊，在类似的这个事件当中一定是有空乘的这个在职的人员帮助携带， 嗯， 不然的话你想这个做生意谁会为了这个带一趟货物专门跑一趟韩国呢，那我肯定是不是找一些认识的朋友有这 个 免费机票的，每个人带一点点带一点点就带回来， 哎，你说的对，就是这个电子商务就是这么开始发展起来的， 蚂蚁搬家了 没有，也不是完全是蚂蚁搬家，最开始呢他们代购啊就是帮亲友的， 嗯， 后来发现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这个朋友介绍别的朋友，别的朋友再给我介绍另外的朋友，于是说哎，那不如就开一个网店吧， 对， 网上代购就这么兴起的，但是呢咱国家有规定啊，这个海关呢也是出了这个事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出来接受采访说，消费者如果从境外带回的自用或者馈赠亲友的商品入境的时候呢，会被称为是物品啊，比如说朱明琴你给人带个奶粉那个，是物品， 嗯， 具有这个非贸易的性质 就不能卖， 但是你代购你卖了，你买了20罐，你说我回去给你这个倒个差价，那个就具有牟利性质，就属于货物了， 嗯， 你就该照章纳税，这是一个法律的依据， 嗯， 所以呢这个李小航呢他应该是，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是往来就几年间是来往了2010年1月份到2011年8月份他一共往返韩国和中国30次， 嗯， 其中呢2010年8月份以后的记录就有29次，这其中呢他没有一次主动向海关申报过物品， 嗯， 所以这个事儿就出了你知道吗， 嗯，就是认为他是主观上有一个逃税的一个 逃税，而且最后检方他给你查很多的细节哈，就是跟这个楚子乔在韩国两个人通信， 嗯， 通信之后给到证据确凿说不是明知故犯，因为他自己给自己辩护，他说我不知道要那个交税， 嗯哼， 然后他说邮件章他这么写，他说哎，你看清楚了门口不严的时候再进去，你别真出事儿，因为这次东西有点多你见机行事吧， 嗯， 所以你看这些言语当中 他是主观上有故意的， 说明他是有意识的，这是一个暴力的，真的是没有这个交税的这个意识吗， 看他来回30多次这肯定是一个贸易的一个行为吧， 就跑单帮嘛， 对对， 这个就 是 我们以前说的这个 蚂蚁搬家，这 跑单帮啊， 嗯。 那这个根据海关的规定啊，这个旅客入境的旅客可以免税携带这个刚才说的物品啊， 嗯， 就是你不能够进行贸易或者说转售的，是可以最高价值人民币5000元。 嗯， 那对于这个这个因如果说是个人邮寄，你比如说请人寄一个包裹进来，那么如果说这个税额它计算在50块钱以下的话呢，就是免征。但是很多人说了，这个价值5000块钱的自用物品啊，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比如说包，这个你说Prada 的这个包啊，或者说这个有的 好一点的手表啊、嗯、这个超过5000块钱人民币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啊、 很多人也是一个自用 的，这得纳， 比如说我上一趟巴黎我就买一个包、嗯、可能这个包就是3-5万块钱都有可能、 嗯、对， 但如果说这样的包我是自用的情况下你都要这个再征我税的话、嗯、那好像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这个五千块钱的这个额度是不是定的有点太低了， 这个我觉得咱就在这不好判断了。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纠文本纠这个法律依据的话那是必须的， 嗯， 所以你现在每次大家都是这个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你说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人家带个什么手表啊，那种奢侈品过关、 啊、 如果说海关这次没查算你那个运气好， 对， 但真查上来了人家是有理可考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帮人家带那个什么苹果的什么 iPad iPhone 就被查过一次、 啊、 我这个人特别 那个会超过5000块钱的、啊、 超过了、嗯啊、然后之后就特别麻烦，因为我自己要说不如走那边好像人不是很多，我自己心虚了， 对， 心虚之后结果那个 海关叔叔抓的就是 你这种人，海关 就抓到我了，他说你把你的包打开结果一看呢，我说这个是我自己用的手机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给别人带的就没拆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 iPad 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这个得退回去，你就放回那个海关的那个他保管物品的、嗯 啊、 就专门给我们这种人给他用的、 啊、太贱太多了， 你先返回过去，不能拿这次，你这次只能带一部，他说你可以把手机拿过去、 啊、 但是你另外那个 iPad 你就放回我们保管的地方，你明天的时候再来领，还得交了好像是16块钱的那个一天的 保管 费。 啊、 我说哦天哪，我当时我整个就长心眼了，吓死我说这事儿我千万不干了， 啊、 我这人胆小，我说。 所以这个也是你如果经常往来香港跟这个深圳的这个关的话， 嗯、 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香港它这个是一个免税的一个城市， 嗯、 所以说它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除了特定的商品之外，并不存在一个走私的一个情、 嗯、 一个概念，所以你。只有进的大陆海关的时候，进入内地海关的时候呢，你需要特别哎留意。但反而呢，有的时候这个香港这边呢海关哎，有的时候会让你采取截留，哎，你可以存在这里。所以我很多朋友啊，这个带很多奶粉回去，他说哎呀，这个奶粉太多了，万一被海关拦住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大不了我在里面存一天嘛，我第二天再回来拿。哎，我说这个都是水货，也不是水货客啊，我们这个每天往来两地的这个大家实际的经验啊，那确实你要是交得起这个保管费的话呢，嗯，这是一个实用的技巧了。好，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从中国往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地方代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里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下次 来先这个澄清一下啊，我刚才说这个海关的保管费不是鼓励大家去这个尝试这样的行为啊，那这个、 嗯、 其实呢这样的话是会构成海关是有可能会起诉你的， 觉得你有走私嫌疑、 对，觉得你有走私的嫌疑， 就是你超过5000块钱来来回回好多趟的话， 嗯，所以我刚才说的只是一个实际上这可能遇到的情况啊、 嗯、 并不鼓励大家这样去做，而且实际呢大家如果从香港往回带奶粉的话呢，每人每次啊，你在合法的这个范围限制是6罐奶粉， 对， 6罐奶粉，但是这个奶粉的罐子应该是一样大的。以后我觉得这个聪明一点的奶粉商啊，如果说扩大这个奶粉的这个罐装，以后这个每罐都像石油桶那么大的话，嗯、这6罐估计就比较厉害了。 哎，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李小航空姐代购被判11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嗯、 是给很多这个海外代购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都觉得哎，网上看很多评论说这个海外代购的冬天要来了嘛， 没错，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头上悬着一把刀、 嗯、 就每次都是像咱们带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嘛，就哎这侥幸心理了，就是过关算了，也不用那个觉得嫌麻烦， 对， 但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天呢，大家都会 他真的要查的话是可以罚到你的， 所以现在很多争议嘛，说哎这个空姐是不是被判刑判的太重了、啊、11年，但是也有的一些刑法专家说没有，因为你确实按照这个刑法一些条款来看他确实是主动的、 嗯、 确实是这个故意的，而且是那个很多你看是几年之间他逃税是100多万嘛，就觉得他中间漏了100多万没有交， 嗯 嗯，而且他每一次呢他是明显的是朝着哦这个时间点我必须朝着这个好像监管不是很严的时候我再进去门，他说不是那种我不知道要交税的那个、 嗯、 他自己为他辩护的一个理由， 嗯， 但是呢我看到另外一些嗯 评论说给这个海外代购，说那现在因为海外代购，因为它确实非常有市场嘛，哦， 对， 那你这个非常有市场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在中国的一些法规上面可以做出一些更新，比如说这个税制上， 嗯， 因为你看到海外，看到这个美国，其实这个美国也是非常鼓励新产业，说是电子商务， 电商， 因为你这个电子商务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这个销售的手法。那你有人说现在是不公平的竞争，因为你本来是从代购的时候，你跟那些实体店啊，就你们在进货源还有中间一些物流费上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的成本要比别人低， 对， 但是你在这个落地上面这个税收呢，也是要达到一个公平的效果。你就比如说我看好像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有做过一个专题，就是说他们美国对这个新兴行业的发展角度呢，对电子商务就实行这个缓征税，就是不断延期，他说实际上最后还是相当于非常优惠和免税是同样的效果，但是如果政府他有这么一些举动的话，你就觉得哎，好像尽管现在是方兴未艾的一些海外代购，尽管他在法律上可能在税务上面有一些漏洞，但是觉得你做出一些举动的话，哎，是鼓励这个行业去正常去健康发展的，而不是说现在哦说出了一个大案子，好像所有人都不敢再做这一行了， 是， 但其实这一行它是有空间去发展的。 嗯，没错，在这个淘宝啊，我们现在一说到网购，基本上淘宝就等于它的一个代名词了。这个淘宝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就改变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包括义乌曾经有一所大学被称之为淘宝大学，说这个淘宝解决了很多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师啊上课的时候就叫你怎么样哎改善你的这个淘宝网店啊，怎么样提高信用啊，怎么样更好的在这个网络上跟客户沟通啊，比如说这个逢人便称对方为亲的这样的这种做法，那其实也是今天是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生活形态，周围女同事啊，这个从零食到卫生纸，哎，都是淘宝买来的，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也增加了很多的就业。你不光是这个网上开店的这些淘宝店主，还有呢快递业，那相关的这个物流啊，或者说其他的服务，包括给这些零售商，也增加了很大的这个销售额。因此，我在一直在想，这种创新啊，它的确是某些地方踩到了一个立法的空白，可以说对于现在很多电商上面，因此我觉得更多的在这一起事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立法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让这些在网络上做生意的淘宝的商家们更加的明确说我到底做什么东西是合法的，做什么东西哎，他就会踩到红线，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买的人也好卖的人 也好呢这个心里更有底一些。 嗯，那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些法律专家也是接受一些媒体访问，就说到呢现在的一些就说到关税啊，就在其实自古都有的，并不是说它是针对某一个行业，并不说因为你是做这个美容做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就要额外征收，它不是，而且是海外代购呢，它也只是把这个国外的产品拿到国内来销售，所以关税更加是免不了的，就是它的产业如果是越来越大的话呢，而且这个代购呢你就不可能一直处于这个逃避税收管制的真空的状态，税呢肯定是应该交的，否则呢就对于国家来讲税收流失也太严重了，而且也会造成这个贸易的秩序混乱呀，其实对外贸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如果光就这个事件本身会长远指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的话。 嗯，那在这次的这个空姐啊代购被判11年之后呢，网上啊淘宝店也是一片风声鹤唳啊，这个就很多的网络的买家就收到了一些什么全球代购卖家的私信通知，说哎本店铺到货周期统一延迟，现在最快到货都要15天两个礼拜了，哎，这个怀疑呢都是因为最近的这么一起空姐代购的事件啊，影响了或者说增加了很多代购者的风险。我注意到在香港这两天也有人在说啊，就说这个不是最近过年都买 iPhone 5回去嘛，那这个很多网络的这个代购店主本身都是学生，我看这个其实是不合法的，在香港你这个学生签证按理说是不可以从事这个商业活动的，但是也很多人就也说，他说这个确实最近的风险增加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发货周期呢也要减慢，甚至在价格上都会有一些变化。 嗯，真的是，我知道哈瑟你在香港哈，就是有没有就是接触过一些哎，好像有些香港的空姐也会做一些海外的代购呀，在香港的网络上去销售，在香港有没有类似的 听闻啊？香港其实 我们不针对香港来讲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是空姐， 嗯， 他跟我说这个代购的那个风气在空姐的行业里面真的是很普遍的， 嗯，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的朋友呢不是很大批大批的带过来，但是因为他们飞到那些欧洲的机会比较多。比方说他们每次带一个包两个包，他们过来也可以装一点钱， 对， 所以呢就比较普遍 一两个包，这样的隐蔽性你就会查的难度非常大。 对啊，就好像你刚才说就是5000块， 可能他带入香港这个境内他海关的一些规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 但是我估计我们现在说的代购都是往中国大陆去带， 嗯， 因为在香港的话本身这个商品的价格也不一样。 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你说5000块那个规定就肯定随时就超过了。 嗯， 对 对对对， 但是你说我们说在也是有些在网上购物的经验哈，就是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律师也提醒说海外代购呢是非常有风险的， 嗯， 尤其说如果你是买一些这个保健品呢，一些食品之外呢，因为你说你通过正常的实体店，它即使是海外代购也会有一个海外的经销商啊。 对， 那如果是质量出现问题，你是有东家可以找的，可是你说是通过网店的话呢， 嗯， 这其实质量上呢是不能保证。而且现在很多说从海外带奢侈品的， 嗯， 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跟那个 Harry 明红聊天，他就听说过，哎，好像在网上就买一个 Burberry 的大衣说9000块钱， 嗯， 是5000多块钱， 但 实体店是9000多，它中间差了这么多， 嗯， 好像之后你也看了很多的豆瓣还是淘宝的一些分享， 就是大家会 觉得 虽然说是代购，但是价格便宜的也让人觉得有点可疑的这种情况， 嗯，就便宜到觉得哎，这不会是假货吧， 嗯， 如果拿到手证明这真的是假货。 但有的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这里有个信息不对称啊，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 嗯， 觉得包呢在香港， 嗯， 或者说在国外哎会便宜很多，但是能够便宜到多少呢，这个恐怕大家就是不一定那么清楚了。而且确实有的比如说在美国的这种 outlet 它会有这种季节性的打折， 对对对对对， 确实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大的折扣，会被商家用来做宣传，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平均的价格。 对， 所以说实际这里面能够便宜到多少对于国内的很多买家来说并不清楚，因此呢淘宝上有这些明显的这个价格太低的，最后呢就证明其实是假货。我就看到这个在网上也有这个自曝的啊，这个说我以前是淘宝的店主， 嗯， 哎呀这个我进的这种化妆品真的都是国内的这个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个批发市场进来的， 嗯嗯， 哎，你不要看我什么 BO 全的三件套只卖45块钱，我这个其实进价就10块钱吧。 如果是名牌，不可能便宜那么多。 对，因为呢，就是其实大家如果说可以上网，能够稍微看懂一点英文的话，大概也能够找得到一点这个全球的，特别像比如说 iPhone 啊这样的这个手机，它有的时候都是 global price， 你都是可以找到它的价格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大概比较一下，我觉得呢，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啊，可能跟国内价格打个8折，哎，差不多了。再便宜的话呢，就可能是你要运气比较好才容易碰到了。 嗯， 对， 好，三弟话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海外代购的话题啊，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欢迎 Radio 三电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 天我们讨论的是，哎，从淘宝哎到深圳的这个罗湖口岸，大家随处可见，或者说今天已经朝夕相伴的这个代购的话题。 嗯， 那其实，在代购呢，身边在香港，不管是念书、工作，还是来往旅行的这个朋友，碰的是最多的，因为香港呢，相对来说是离国内的这个朋友最近或者说比较方便的一个代购的地点啊。你说这个香港跟深圳也就是隔了一条罗湖，那有的时候呢都不需要进出机场，那么这个手续呢会比较方便。因此呢我真的有听说过，哎，有这个在香港念书的，这个通过导那个 iPhone， 据说是 iPhone 4S 是黄金时期， 嗯， 说一台手机能够导差价导到1000块钱人民币啊， 嗯， 说一年的时间里面光靠这个导 iPhone 就挣了30万，但是呢后果就是被学校开除了。 也不说内地的青年吧，你说香港的年轻人也看到了，就是 刚开卖的时候嘛，在苹果总店，在外面呢，就是每天排队，排队呢说，哎，我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赚多少钱，为了这个交学费啊什么的。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教育学者就批评嘛，你说看现在的香港的孩子都不好好念书，每天就想着赚钱。然后这个批评出来之后，也很多的争议啊，说以前的大学生是想的是什么什么，每天念书啊什么的，对，现在怎么 创业 呀？ 创业 现在就想这个非常来钱来得快啊，通过一些快速的这个倒卖的手段，来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财富在一夜之间就给它增长起来。说现在也是反映社会上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和这个思维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评价。那其实刚才讲到李小航空姐代购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另外一些说法。他说呢，产品本身呢，它是这个有差价，现在因为非常的红火海外代购，他说卖家呢，他其实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去尽量的降低这个税费的成本，就让它合法化了。之前有人算过一笔账，他说如果是按照现在的一个征税的一个标准的话呢，如果你是买一套化妆品，包括这个日霜啊、晚霜啊、什么精华素啊，加一套，按照现在标准呢，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必须要多承担350块钱的税费，就如果你是要从海外买一套的话。 对， 那如果说海外的这个代购同行呢，就像有些人学习的话，他们是多家一起抱团去集中采购，然后呢是一起通过这个货代的公司去集中报关，他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重复计算的手续费啊。这是在现行的一个政策之下，你怎么样去降低你的成本， 他还是得交上那笔关 税， 但可能稍微少交 一点， 嗯， 就尽量的保持这个行业还是要去健康的发展， 没错。 然后呢是商务部他们在去年啊，在2011年的时候，也是有人就问到说，那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海关就在这个税收方面的一些政策一些调整呢，因为这个海外代购，他说他们会完善这个加工贸易产品的内销，来通过这个税制要进一步的合理化去慢慢的解决。所以说现在这个案子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很多的争议点是觉得11年判的太重，但另外一个你从这个法律的发展来看，也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杀一儆百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觉得，哎，这个东西呢，虽然说你刚才明天讲的这个数据，好像是有10万个人在淘宝上专门 10万个相关群体从事这个行业啊， 从事这个事儿，所以呢，你不能这么一味的说是无序下去。 对， 你必须呢，我就觉得这个李小航是不好踩，就是运气也不好，刚好是碰到这个风口浪尖上，但实际上他却也是这个犯案在先了。 那根据现行的法律啊，如果说这个偷逃的关税的税款超过50000元人民币的话，就已经触犯刑事的这个涉嫌触犯刑事法律了，那这个就可以视作为判刑。那么在50000块钱以下呢，就属于走私普通物品，这个属于走私行为，它一般来说你面临的处罚呢就是行政罚款，那超过50000块钱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坐牢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里面是有一条还是非常明确的红线。你平时可能买个化妆品啊，有的时候可能它涉及到的税款也就可能最多也就几百块钱，但是真的要累积到像这位空姐她跑韩国跑这条航线跑超过50次的话，那确实在这个数额上累积到100多万，确实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说是我们每天在讨论香港在讨论的那些水货客带那个奶粉回去的话，他们有没有违法？ 这水货客的问题现在就是他踩到了两地的一个法律或者说制度上的一个灰色的地带，或者说一个不接轨的地方。因为在香港，其实对于水货客唯一可以制止的一个方法就是以这些水货客持有的比如说旅游的证件，他们的通行证没有给他们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这个权利，但是本身并不能够以走私的罪名来 没有 他们其实理论上 是 没有违反这个走私方面的法律，他违反了出入境的规定。 对， 但是呢在这个内地方面，其实理论上如果你真的要去查的话，恐怕可以查到很多水货客有违反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条例。但是呢这个第一方面人数非常的大，而且呢水货客带的是很多的日用品，而且呢我注意到现在的水货客也非常的有组织，他在比如说在香港境内，他一个人可能运10多罐奶粉，但是他一到关口呢就会分包，每个人呢他就是只到6罐奶粉，你这样的话呢这个海关也没有办法抓他，理论上他都是合法的。那 这个，所以说我只能说在香港跟内地之间它存在这么一个关税差，只要有这个关税差一天呢，这个水货客的这个行径啊，或者说这个行当都是没有办法根绝的一件事。 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哈，是东方日报的一个头条，说现在水货客想什么办法呢，就挖地道，你知道吗？真的 就好像只有在墨西哥走私毒品的才挖地道。 深圳和香港这个 白色的粉末 连接处给你挖地道，东西呢全部是从地道里面运过去，就是各种奇招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还有之前听说过利用这个两地走读的这个小朋友的背包里面藏一只手机，这个还也是的，现在水货客的这个水平也是升级了。那这个香港这边一直强调的说是政府加强管理啊，但是我也可以体会这个出入境的这个官员或者说海关的官员压力真的是非常大。一个水货客呢也非常有策略性，他就挑每天罗湖比如说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每天过关高峰的时候他在那边过关。过关呢你怎么办呢，你要仔细的查水货客呢，你这个关口就堵住了，你每个人就被堵在那边了。所以前两天一直有人抱怨啊，说这个我哎呀过关的时候不幸啊排在了水货客的这条队，结果呢你说从这个罗湖 队也有水货客 排了三个钟头，排了三个钟头才能过这个关。那你说其实真的是很复杂的一种感觉啊。我有的时候在香港的这个火车站看到这个水货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跟你的自己的生活无关，但是你真的有的时候过关的时候被水货客堵住呢，或者说当你真的是一位香港的本地居民，你居住在新界这个边界这一带啊，你这个生活受到大量的影响，你发现店里的这个东西开始变贵，或者说这个物价开始或者开始买不到东西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件挺烦恼的一件事情。 对，这就是要考验政府了，他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是通过这个法律呢，还是通过这个行政的手段？ 对， 但是你又不能说影响到香港这个自由市场、这自由港口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 确实是。 现在有这个立法会的议员提出来要把这个奶粉列入战略储备物品啊，我觉得Hansen，你觉得这个通过的可能性高吗？ 我想还是不会通过，因为如果将这个奶粉变成这个战略储备的话，那可能会某程度上就减少了这个水货客的问题，但是呢那个成本比方说就会卷到那个 商家上 对对，商家又会将那个成本就卷接到 消费者上 港吗？ 对，现在就是害怕说会这个无端的打击到一些真正的用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商品的那些商铺。所以呢哎呀这个事情 撒错了， 这个现在 明天就有结果了，我们再 看 我经常想想设想我自己是在香港要是卖奶粉的话，我这两天一定是这个非常的开心啊，说这个奶粉每天定点呢8点钟开始卖，15分钟啊 就没了， 一天的奶粉就卖光了。 对啊， 每个人进来就是抓着奶粉就往外跑，说 你将来当爸了你就不会这么开心了。 哎， 好，那这个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 好，这个朱明启同学说到这儿就已经语塞了。好，我们先这个前三部分讨论这个水货客的问题哈，讨论到这个内地的一位空姐代购也是二审还是判了11年的重判，在内地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你了，一个互动换解有话直说。今天讲到是什么呢？讲到台湾啊，在台湾的机场不是现在这个大陆自由行已经开放的越来越多了吗？就是大陆的游客去到台湾观光，在这个高雄机场呢，有小孩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在机场是大便啊，台湾人觉得是开眼界了，就没有想到无法理解大陆人的行为模式，感到非常的无奈，也是好像似乎有一点点大陆要成为去到台湾之后台湾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吗？香港我们之间是 香港已经很多了， 不光留下人民币还留下黄金万两 都是金。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就想请教您了，您觉得这个大陆的孩童在台湾的机场大便，台湾媒体是不是小题大做呢？如果你是在内地你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凤凰这个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的 APP 上找到凤凰 FM 正在直播的 U-Radio 3D 化新闻，一键call in打给我们啊。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打电话抽 iPad 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这个 iPad 不是水货啊，这个如果抽到的话是完全合法的这个收入。 好，休息一会儿，有话直说环节我把时间交给燕婷。 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哎，燕婷过来，这个咱们做妈的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把屎把尿的问题。 我们刚刚应该你们在前面有说过这个新闻的内容吧？就说有一个小孩，两三岁的大陆游客的小孩，然后呢，他在高雄的这个机场， 对， 出境处的时候，大堂里面就是当街、当着所有人的面，然后拉屎了。 这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嗯，他当时是拉在这个报纸上面的，那就是这张照片是在 网上。他是为了行为艺术表示对这份报纸的抗议吗？ 你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要去调查一下这什么报纸。但是就是这一张照片和这个视频呢，就是在内地的这个网络和论坛，还有台湾的网络和论坛是疯狂的传阅。嗯，然后大家就开始谴责了大陆游客的素质怎么可以这么差。有台湾的游客甚至还冷嘲热讽说，哎，这次还有报纸了，以前是没有报纸的，这是一大进步。 这个好像类似的新闻在香港的迪士尼刚建成的那段时间，有内地的游客来香港，特别是拖家带口带着小朋友的哈，有这个报道一些随地便溺的这样的新闻，当时也在香港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燕婷自己当妈的，应该小朋友有的时候在找厕所这个问题上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在这条新闻里面，他说的这个厕所只有一步之遥，就是46秒。那个记者拿手中的这个 iPad、iPhone 算一下时间，走过去只要46秒。 对，而且在机场通常来说，厕所是比较容易找的。 对，好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先交给大家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或者通过手机凤凰 FM 一键 call in。你认为这个台湾的媒体对于这件事情是在大题小做吗？ 好，我们首先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对不起。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哎，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 是古小姐。 古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这个小孩子没有大人照看，或者说确实是那个，比如说厕所非常难找啊，那也许可能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应该算是要受到处罚吧。 嗯， 当然其实在大陆我也没有在机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就是随着这个经济啊或者教育这样的发展，觉得素质应该都在慢慢的提升。 所以你这个现象是偶然的对吧？ 对。 但是你觉得台湾媒体或者是内地媒体大幅的报道的话，会不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反感，或者对于这个事件的助推并没有好处呢？ 我觉得其实大陆的游客不用特别的敏感，那游玩尽兴的同时就是要做到守规则啊，讲文明啊，入乡随俗这些。那其实台湾的民众的话，我就是也希望他们不要以偏概全来歧视大陆游客吧，因为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少很少见。 嗯， 至少在我看来是很少见的。 好的，谢谢古小姐你的意见。谢谢你。 哎， 我们刚才接听这个古小姐，她说这是偶然现象。 嗯，千万不要小题大做，也不要大题小做，这也是需要重视的。这个毕竟这个在机场啊，不遵守公共卫生 是 不好的事情。 就是这个随地拉屎这个事件的确是比较少见，但是还有一些事件，比如说喝水啊，在香港地铁， 包括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小朋友的这个随地便溺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件，但是有一些成年人啊，确实这个比如说公众场合讲话比较大声，或者是到处抽烟啊，这些的确实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杨小姐。哎，今天女士打进来比较多。杨小姐你好。 嗨，你好。 嗯，今天这个事情你要发表一下自己意见吗？ 是啊，因为我是台湾的岛民。 哦，那你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呢，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其实这件事情是还蛮不可思议的啦。因为其实台湾人就是政府，当然是他们有就是在为了台湾的人民的一些卫生的方便，他们就有在公共场合里面有广设了很多的洗手间。 嗯， 那就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啊，就是那个小朋友呢，他在上厕所的地方跟洗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是很远嘛。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内地的民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那所以就是他们就把他们在当地的习惯就是也就是带进台湾这样子。 嗯， 对。 其实这除了就是其实是文化跟习惯的不同吧，那当然也希望就是说可能在内地的民众来台湾观光之前呢，就是可能要稍微有一些些的认知，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呢很多地方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的很多公共场合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是让他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安全又隐秘的地方可以去解放的。 您的态度非常包容，您觉得台湾的媒体和台湾的大多数民众都会像您一样吗？ 我觉得当然不会是全部人都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观感嘛，那尤其是有些人可能本来就对内地的民众并不是有这么的包容心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相信其实台湾的民众大部分来说都算是友善的，对，而且你看在他们拍到的照片跟视频里面呢，其实也并没有人真的去上前就是很大向他大声的制止或是怎么样，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台湾民众其实是对于这种事情他们都是会觉得非礼勿视，那还是不要打扰他们这样子。 好，谢谢你，谢谢杨小姐。 但我觉得确实杨小姐也说到啊，这个习惯的问题，其实在内地公共场合这样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我可能得请教这个当妈妈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对于小孩子的标准会觉得小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有三级的话就可以通融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发生这种事情，可能大家还会稍微的有些忍让，可是问题是旁边他有两个大人呢， 而且离厕所很近啊。 就我其实我有看到一些在这个香港的那个香港的地铁里面有一些小孩就是对着那个矿泉水瓶尿尿，就是你其实可以理解那个小孩非常的着急。然后香港的厕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是每一站有厕所的 啊，这对地铁里面并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应该去谴责那个小孩。首先，你旁边大人你在干嘛？你平时就没好好教，对吗？或者是你在这种长时间的坐车的时候，你就应该就让他穿尿布。那还有一个事件就是说，你港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厕所呢？所以小孩是很无辜的。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哎，赵先生您好。赵先生你好。 啊，你好。 对于今天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今天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内地人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每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无论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还是那个还是就是四地也好啊，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不能就是说太以偏概全，就是说出了这个事情就一味的怪罪内地人怎么不讲文明啊怎么着的。其实我也偶尔也可以看到部分台湾人或者说是香港人在那个北京的话，也偶尔啊，也会有一些不守秩序的人也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说刚才你说的也很对，就是说家长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很重要，还有个政府的就相应的一些告示牌，或者说是你相应的一些公共的服务的措施还是不到位，这一块还是存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因为我有香港朋友，我是有的。台湾的话，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香港的话，我知道就是说，相对于你那边的公共服务和那个旗帜牌这些东西的话都非常的健全，相对来说的话应该是服务还算比较优质的。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主要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咱们内地的这些人的话，因为内地相对香港和台湾来说绝对人数是很多的，是3亿人口嘛，就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善一百形形色色，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素质啊，也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朋友也好，还是香港的朋友也好，其实你们也要抱着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普通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也不能太上纲上线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两地之间，因为几地之间的嘛，可能文化上面的差异。 赵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北。 湖北的朋友好，谢谢你的打电话进来。刚这个肖先生说就是要有一个宽容包容的一个心态，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媒体关于这样的报道其实是已经蛮多的了，在香港尤其是比较多，然后在香港的一些这个论坛上啊，大家就会互相的一个传播，广为传播，然后骂战就开始了，就可能本来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就是一个个体的这个素质差的问题， 我觉得即使是真的你说一个随地大小便的问题，也没有暂时上升不到好人坏人啊这么严重的一个指控上 面去。对，这个有一点严重了。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哎，周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深圳。 深圳的朋友你怎么看这个今天说的事情？ 我觉得首先作为大陆的这个游客来讲的话，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自己旅行到台湾嘛，所以我觉得 针对我自己来讲，对自己呢有一些要求，就是说不管是去哪里旅行都要有，就是因为我们是代表中国嘛，代表大陆嘛，所以就会告诉自己就是要比较讲文明一点，说话声音要小一点，然后不要随地吐痰啊，或者是乱丢东西啊，抽烟啊什么东西对自己会有一个要求然后其他的民众呢可能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可能会对自己要求也会有，但是可能就是说内地也有一些朋友确实是习惯不是特别的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现象，其实也可以理解，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内地的游客应该更多的对自己有一些反省所以媒体的一些报道对，所以媒体的一些报道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的。媒体本身呢就是他们在行使他们的职权嘛，所以他们进行这些报道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那这样的话反而对我们内地的游客来讲是一个监督，是一个警示 那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媒体的一些渲染如果大家的一些推动会引起两地的矛盾会更加深化吗？ 我觉得两地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媒体渲染就可以深化的因为这可能跟这个体制有关系然后像内地的游客我觉得应该更加包容一些，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讲那个接受批评制度吗？多欢迎台湾啊香港的媒体来多批评一些，我觉得这样可以更加包容一下。 好，谢谢你，谢谢你，周小姐。 周小姐就是说，哎，这个从大陆游客的角度来说，咱们也要自律啊，自我批评。 然后也希望大家来监督。哎，这个、是 今天应该还有最后一个电话。 最后一个电话，哎，我们接听这位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广州。 广州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新闻媒体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报道其实很正常，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行为的确是不符合现在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规则，然后对这样的事情做进行一些曝光或者说有一些批评的一个态度，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不管这些人这些游客来自哪里，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那我觉得就是媒体可能在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更多的应该从就是就事论事的这个角度，的确是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为的确是不对，但是考就是不应该说就是包括一个舆论的导向上不应该有太多的所谓的以某些人去代表一个族群或代表一个区域的所有人，这样的话可能是反而是比较容易激化就是不同族群之间或者不同地区之间人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陈先生，谢谢你的意见。 这个陈先生也是说的非常的中肯啊，这个咱们就事论事啊，但是不要太急着戴上这个有色眼镜来代表一群人。 对，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如果有多一些这样理性的人就很好了，如果大家都是在对骂的话，我们经常说要提高这个很多人的素质教育功德教育，但是如果依靠这种对骂来增加功德教育的话，我相信最后适得其反吧。 这个辱骂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参与有话直说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见， 拜拜。